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一不小心就死锁了怎么办。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有 account.class 作为互斥锁来解决银行业务里面的转账问题。虽然这个方案不存在并发问题，但是呢，所有账户的转账操作都是串行的。例如账户 A 转账户 B， 账户 C 转账户 D， 这两个转账操作现实世界里是可以并行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方案里呢，却被串行化了。这样的话性能太差。试想互联网支付盛行的当下，8亿网民每人每天一笔交易，每天就是8亿笔交易，每笔交易都对应着一次转账操作。8亿笔交易就是8亿次转账操作，也就是说平均到每秒呢有将近1万次转账操作。如果所有的转账操作都是串行的，那性能完全不能接受。那下面我们就尝试着把性能提升一下。现实世界里转账操作是支持并发的，而且绝对是真正的并行。银行所有的窗口都可以做转账操作，只要我们能够仿照现实世界做转账操作，串行的问题就能解决了。我们试想，在古代没有信息化，账户的存在形式呢，就是真的是一个账本，而且每个账户都有一个账本，这些账本呢都统一存放在文件架上。银行柜员在给我们做转账的时候，要先去文件架上把转出账本和转入账本同时都拿到，然后呢做转账。这个柜员在拿账本的时候可能遇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文件夹上恰好有转出账本和转入账本，这时候同时都拿走。如果文件夹上只有转出账本或者是转入账本之一呢，那这个柜员呢就先把文件夹上有的账本拿到手，同时呢等着其他柜员把另外一个账本送回来。第三种情况呢是转出账本和转入账本都没有，那这个柜员就等着两个账本都被送回来。上面这个过程在编程世界里是怎么实现的呢？其实用两把锁就实现了，转出账本一把锁，转入账本另外一把锁。在 transfer 方法内部呢，我们首先尝试锁定转出账户 this， 然后呢尝试锁定转入账户 target， 只有当两者都成功的时候才执行转账操作。这个逻辑可以图形化为文中的示意图，而至于详细的代码实现也如文中所示。经过这样的优化之后呢，账户 A 转账户 B 和账户 C 转账户 D 这两个转账操作就可以并行了。上面的实现看上去非常完美，而且也算是将锁用的出神入化了。相对于用 account.class 作为互斥锁呢，这个两个锁的锁定的范围就小多了。这样的锁上一章我们也介绍过，叫做细力度锁。使用细力度锁可以提高并行度，是性能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这时候呢，你可能也开始警觉了，使用细力度锁这么简单，有这么的好事吗？是不是也得要付出点什么代价？编写并发程序其实呢就需要你这样时时刻刻保持谨慎。的确使用细力度锁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呢就是可能导致死锁。在详细介绍死锁之前呢，我们先看看现实世界里有一种特殊的场景。如果有客户找柜员张三做个转账业务，账户 A 转账户 B 100元。此时呢，另外有一客户找柜员李四也做个转账业务，账户 B 转账户 A 100元。于是呢，张三和李四同时去文件架上拿账本。这个时候可能凑巧，张三拿到了账本 A， 李四呢拿到了账本 B。张三拿到账本 A 之后呢，就等着账本 B， 因为账本 B 已经被李四拿走了。而李四呢，拿到账本 B 之后呢，就等着账本 A。账本 A 呢已经被张三拿走了。他们要等多久呢？他们会永远等下去，因为张三不会把账本 A 送回去，李四也不会把账本 B 送回去，我们姑且就称为死等吧。现实世界里的死等其实就是编程领域里的死锁了。死锁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定义呢，是一组相互竞争资源的线程因为互相等待而导致永久阻塞的这种现象。上面转账的代码是怎么发生死锁的呢？我们假设线程 T1执行账户 A 转账户 B 的操作，同时呢线程 T2 执行账户 B 转账户 A 的操作。当 T1 和 T2 同时执行完一处的代码时呢， T1 就获得了账户 A 的锁，而 T2 呢获得了账户 B 的锁。之后 T1 和 T2 在执行二处代码的时候， T1 试图获取账户 B 的锁时呢，发现账户 B 已经被 T2 锁定，所以呢 T1 就开始等待。当 T2试图获取账户 A 的锁的时候呢，发现账户 A 已经被 T1 锁定，所以呢 T2 呢也开始等待。这样呢 T1 和 T2 就会无期限的等下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死锁了。关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借助文中的资源分配图来可视化锁的占用情况。其中资源呢用方形节点表示，线程呢用圆形节点表示，资源中点指向线的边表示线程已经获得该资源，线程指向资源的边呢则表示线程请求资源但还没有得到。就这样转账发生死锁时呢，一个各具山头死等的尴尬局面就出现了。那我们如何预防死锁呢？并发程序一旦死锁，一般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重启应用，因此解决死锁问题呢，最好的办法是规避死锁。那如何避免死锁呢？要避免死锁，就要分析死锁发生的条件。有个叫考夫曼的牛人呢，其实早就总结过了，只有当以下四个条件同时都发生的时候呢，才可能出现死锁。下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下这四个条件。首先呢，第一个条件是互斥。互斥指的是共享资源 X 和 Y 只能被一个线程占用。第二个条件呢是占有且等待，线程 T1 已经获得了共享资源 X， 在等待共享资源 Y 的时候呢，它不会释放已经持有的资源 X。 第三个呢是不可抢占，其他线程不能强行抢占 T1 占有的资源。第四个呢是循环等待，线程 T1 等待线程 T2 占有的资源，线程 T2 等待线程 T1 占有的资源，其实这个就是循环等待。我们反过来分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破坏其中一个就可以成功的避免死锁的发生。其中呢，互斥这个条件我们是没有办法破坏的，因为我们用锁呢本来就是利用它互斥的特性。不过其他三个条件都是有办法破坏掉的。那怎么破坏掉呢？首先对于占用且等待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一次性申请所有资源，这样呢就不存在等待了。第二个呢，对于不可抢占这个条件，占用部分资源的线程进一步申请其他资源时呢，如果申请不到可以主动释放它占有的资源，这样不可抢占这个条件也就破坏掉了。第三个，对于循环等待这个条件呢，我们可以靠按序申请来预防。所谓按序申请呢，是指资源是有线性顺序的，我们申请的时候可以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申请，也可以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申请，这样呢就不存在循环了。我们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预防死锁，那具体如何体现在代码上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尝试用代码实践一下这些理论。首先呢，破坏占用且等待条件，从理论上讲，要破坏这个条件可以一次性申请所有资源。在现实世界里，就拿我们前面提到的转账操作来讲，它需要资源有两个，一个是转出账户，一个是转入账户。当这两个账户同时被申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账本管理员，然后呢只允许账本管理员从文件架上拿账本，也就是说柜员不能直接在文件架上拿账本，必须通过账本管理员才能拿到想要的账本。例如张三同时申请账本 A 和 B， 账本管理员如果发现文件架上只有账本 A， 这个时候账本管理员是不会把账本 A 拿下来给张三的，而只有当账本 A 和账本 B 都在的时候才会给张三，这样就保证了一次性申请所有的资源。对应到编程领域呢，同时申请这个操作是一个临界区，我们也需要一个角色来管理这个临界区。我们就把这个角色呢定为 allocator， 它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分别是同时申请资源 apply， 还有同时释放资源 free。账户 account 类里面持有一个 allocator 的单例，必须是单例啊，因为只能有一个人来分配资源。当账户 account 在执行转账操作的时候，首先向 allocator 同时申请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这两个资源，成功后呢再锁定这两个资源。当转账操作执行完释放锁之后呢，我们需要通知 allocator 同时释放掉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这两个资源。具体的代码实现呢如文中所示。下面再说说破坏不可抢占条件。破坏不可抢占条件看上去简单，核心是要能够主动释放掉它占有的资源。这一点呢 ,CentralNet 是做不到的。原因是 CentralNet 申请资源的时候呢，如果申请不到，线程就直接进入阻塞状态了。而线程进入阻塞状态之后呢，啥也干不了，也就释放不了线程占有的资源。你可能会质疑， Java 作为排行榜第一的语言，这都解决不了。你的怀疑呢是有道理的。Java 在语言层次确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过在 SDK 层面还是能解决的。Java 并发包下面提供的 lock 是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过这个话题呢，咱们留在后面再详细讲。最后呢，咱们再聊聊破坏循环等待条件。 破坏这个条件就需要对资源进行排序，然后呢按序申请资源。这个实现非常简单，我们假设每个账户呢都有不同的属性 ID， 这个 ID 可以作为排序字的，申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来申请。比如下面的代码中1到6处的代码对于转出账户 this 和转入账户 target 进行了排序，然后按照顺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锁定账户，这样呢就不存在循环等待了。总结来说，当我们在编程世界里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应该不局限于当下，可以换个思路向现实世界要答案，利用现实世界的模型呢来构思我们的解决方案，这样往往能够让我们的方案呢更容易理解，也更能看清楚问题的本质。但是现实世界里的模型有些细节呢往往会被我们忽视，因为在现实世界里人太智能了，以至于有些细节实在是显得太不重要了。在转账的模型中呢，我们为什么会忽略思索这个问题呢？原因是在现实世界我们会交流，而且会很智能的交流，而在编程世界里两个线程是不会智能的交流的。所以在利用现实模型建模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对比现实世界和编程世界里各个角色之间的一些差异。我们今天这篇文章主要讲了用细力度锁来锁定多个资源要注意思索的问题，这个呢需要你能把它强化为一个思维定式，遇到这种场景马上就要想存不存在思索问题，当你知道风险之后呢才有机会谈如何避免和预防，因此呢识别出风险很重要。预防思索主要是破坏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有了这个思路之后呢实现就简单了，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预防思索成本也是很高的。例如上面转账那个例子，我们破坏占用且等待条件的成本就比破坏循环等待条件成本要高。破坏占用且等待条件，我们也是锁了所有的账户，而且用了一个死循环。不过好在 apply 这个方法基本上不耗时。在转账这个例子中呢，破坏循环等待条件就是一个成本最低的方案。所以我们在选择具体方案的时候，还需要评估一下操作成本，从中呢选择一个成本最低的方案。最后呢，还是给你留到思考题。我们上面提到破坏占用且等待条件，我们也是锁了所有的账户，而且呢还用了一个死循环，那它比 centralized 的 account.class 有没有性能优势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